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倡议并指导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69周年之际，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秘书局局长兼议长朴明哲1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金日成同志在祖国解放后洞察到美帝国主义者霸占南朝鲜，策划旨在分割朝鲜国土阴谋和制造傀儡政府的永久分裂活动危险性。为了阻止祖国的分裂，就亲自倡议召开全民族政治协商会议，并为此进行了精力充沛的工作。金日成同志的爱国倡议博得了全体朝鲜人民绝对的支持和欢迎，并于主体37年1948年4月19号到23号在平壤成功举行了由北方和南方56个政党社会团体代表695人参加的民族大会南北联席会议。在金日成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举行的南北联席会议是一个使全体同胞在统一爱国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的历史性大会，也是金日成同志自主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民族大团结思想的光辉结晶。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和业绩，如今由祖国统一的救星、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全面而出色地加以继承。谈话最后强调，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同胞要坚持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汇合起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和统一意志，来一定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打开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